关键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上二七，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张艺谋导演作品《有话好好说》今晚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影片讲述的是青年赵小帅以奇特的方式狂热追求漂亮姑娘安红而引发的一个诙谐幽默的故事。本片采用手持摄像机拍摄，实验色彩较浓，对光影的把握粗中有细。另一部今晚在小西天影院放映的影片《太空救援》，根据1985年俄罗斯礼炮7号救援事件改编，讲述了礼炮7号空间站意外与地球失去联系，一位宇航员和一位工程师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空间站的故事。明天小西天影院即将放映的讲述芭蕾舞者故事的影片《大剧院》，舞蹈场景十分华丽，充满俄罗斯风情的芭蕾舞蹈让人赏心悦目。姜文导演并主演的新片《邪不压正》今天开始登陆国内大荧幕。影片改编自张北海的武侠小说《侠隐》，讲述的是1937年青年侠士李天然身上背负着血海深仇，在美国秘密训练多年后回到北平，在古城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奇幻爱情影片《阿修罗》也在今天上映了。为了打造完整的阿修罗世界，营造奇幻色彩，剧组挑选了宁夏西吉火石寨、贵德地质公园、坎布拉森林公园等外景进行拍摄。此外，剧组还在河北香河大厂的影棚内搭建起了花鹿森林、医师实验室等总计8万平方米的共30多个棚景。由甄子丹担任发起人、出品人、监制兼主演的动作电影《大师兄》将于下月17号在国内上映。在此前发布的预告片中，甄子丹以教师形象出现在校园中，这是他第一次挑战老师的角色。在片中，他将与问题学生频频过招。迪士尼动画电影《无敌破坏王2大脑互联网》昨天发布了一张全新剧照，剧照中白雪公主、茉莉公主、灰姑娘等14位迪士尼的女性角色欢聚一堂，与本片的小主人公云尼洛普拍了一张大合影。据了解，影片目前定于今年的11月21号在北美上映。漫威官方近日公布了《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实体蓝光将于8月14号发售。本次推出的蓝光碟收录有介绍灭霸起源故事、关于永恒一族的全新片段。此外还将包括7分钟的公映版删减片段以及演员们笑场的集锦等。歌舞片《妈妈咪呀2再次出发》昨天发布了一支中文字幕特辑，特辑中众主创齐聚，一同追忆第一部过后10年来的欢乐时光。续集中舞台剧的改编将会以瑞典著名乐队 ABBA 的歌曲为基础，故事将围绕索菲和母亲多娜各自的爱情故事展开。影片将于7月20号在北美上映。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转雷阵雨，东部南部地区是有中雨的，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啊，仍然有雨，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那么总的来看呢，今明两天还会有降雨出现，路面湿滑，驾车出行啊，还是要请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天又到了周五，是我们按照惯例巅峰会的时间。 哎，今天这个谁跟我们一起疯呢？嘿嘿，昨天疯过一次了。 好，大家好，我是季彤。 哎，一听就知道这个风是往哪边吹。 哎嗨， 风 往北吹吗？ 这么一个聚会， 北海的风嘛，是吧？ 哎，北海的风，北海的风应该 现在应该 正起风向， 现在应该是东南 风， 风比较强劲。 为什么是北海的风呢？ 管它西北风还是东南风， 作者是吧？作者咱是北海先生。 嚯，原来是这么个北海的风。 这说的语言不详啊， 没错， 得往详细。记了说啊，对，刚才 你猜猜昨天他干什么去了是吧？这个回来以后 谁干什么去了？ 昨天谁没在啊？ 啊， 谁不在？ 某人 都在不是？ 某人啊，某人，要不然我替班呢，对吧？他可能昨天他天空飞的不知道飞到哪个方向。 昨天去了也去了北边了， 哦， 去的是北边那山啊。 我 你们这打哑谜啊，我的老天爷呀！ 哎，昨天没白缺席。哎，那预告一下吧，今天晚上呢，打开文化之门节目，我就带来昨天我为什么缺席四点有戏。 天哪， 到平北抗战纪念馆去采访了， 哦、 啊！今天晚上还有更新的资讯、 哎、 啊，更新的声音带给大家。 哎，你别说，你刚才说这北海好像就跟这个抗战也相关、 嗯、 是吧？ 对呀、啊，啊， 他这个故事， 嗯。但是我们说的这故事 还没说到根儿上， 不是北海， 来，我们还是说这正事儿啊。 张北海， 对，作者张北海先生的这部《侠隐》，他的原著小说现在已经改编成电影，今天应该是跟大家已经见面了。 嗯， 来自姜文先生的导演新作， 嗯， 叫《邪不压正》。 哎，你看这个片名它特别好，那怎么好呢？季彤有没有这种感觉？是吧？就是我们在复播台上，但是我们永远感觉到自己是这个节目的主人翁，邪不压正啊。 是吧？我 你说说大家不形象， 没 看不见呢。 我没转过这弯 来， 到底谁邪？谁是邪？ 你看那小斜眼睛。 哦，你说的是你旁边这位。 所以就是张亮一说啊，这大家都没有办法看见，没法理解。 是，虽然我们是在旁边，但是我们是正义正，我们是正的。 嗨，这开着玩笑啊，这个电影万众 还是往回说啊。刚才你说。刚才这个季彤说跟咱们的抗战有关，的确这部小说的背景，它当中所处的那个乱世， 就是当时的北平跟当时的抗战有关。 这个1937年前后， 1937年呐， 鬼子叫尽量中原， 是吧？哎、这歌一就一提这个年份，好像这个曲调马上就能唱出来。 先打开卢沟桥，后进的山海关。 是是是，所以在那个时间啊，在那个背景下，那么写的又是在北平发生的故事，那肯定是非常的血雨腥风，很有看点啊。 所以我们先来做一个背景的介绍。姜文先生的这部《邪不压正》的原著小说就来自张北海的这部《侠隐》。 嗯， 《侠隐》呢，讲的是1936年的北平，当时的青年侠士李天然为了寻找五年前师门血案的元凶，深入古都的胡同巷陌。随着他调查的深入呢，京城各路人马斗智斗勇啊，浮出水面。 哎， 像什么日本特务，还有豪门救护、黑帮老大交际花，以及外国记者轮番上阵。 嗯， 老百姓的日子呢，当时依然是处在那个乱世之中啊。 对， 那当时我们看到像这个京华烟云当中，像这个我们过去看到的很多这个民国小说当中描述的那一切，这个场景都还是在北平，在发生着。 嗯， 那 然而我们后来提到卢沟桥一声枪响，北平就淹没在战争烟尘当中。 没错， 这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和梗概。 嗯， 那么这个邪不压正呢，已经做了很多很多这个宣传工作了。相信各位朋友已经知道，今天上映的这部电影应该是今年的一部力作， 没错， 大作品。 这个对于姜文导演来说，这部片子应该算是他那个所谓民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最终 章。就这么说啊，第一部是《让子弹飞》， 让子弹飞。 第二部， 一 步之遥。 对。 这一部是邪不压正。 这三部片子它的这个时代特色都特别鲜明啊。这个像那个让子弹飞吧，它是更早一些啊，它这个时代更早一些，那个县长还留着大长头发，刚剪了辫子那种感觉啊。然后这个一步之遥呢，是到了大上海，这个最后一步来到了北平啊。这个接着把这个当时的这个大城市啊都给表现一遍。 而且三部呢，好像它在这个主体上，它的主题上，都侧重不同。 对， 这第三部啊，尤其不一样。这第三部它写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你看它的原著小说叫《侠隐》，它写的跟侠士有关，跟武侠有关，而且是民国时期这个背景的。 而且这个东西就有点带有这种这个武术的这个色彩， 让我们想到可能最近几年有很多这样的作品啊，是吧？ 对，你比如说 像咱们 徐浩峰导演， 对，徐浩峰导演这个，他拿手的就是民国时期的， 对对对， 这样一个侠士背景。 但是他是偏，就是他特别偏重于这个 武林门派， 对，就是讲这个武林江湖的这个事情。 对对， 只不过他的背景呢，就是更靠近今天，更靠近今天呢，其实也就更靠近于武术的那个，就是我们最接近的特别发达、特别兴旺的那个时代。 就是在其实民国时期，他的这个就是武术家呀，是吧？武术门派呀， 确实那时候很兴盛啊。 对，就是在不打仗的时候啊，就是大家弄得特热闹，还组织各种全国性的比赛。 而且你看，在那样一个年代，就是武术是可以把咱们中国人团结起来的这样的一种精神象征，有时候就是如此。 其实我们看到，在历次的反侵略的这个战争当中，我们看到都有这个武术家的身影。 你像那个教这个29军这大刀队的那位啊，那就是。 其实再追溯一下，你看咱们小的时候接触的大侠霍元甲， 对， 清末民初，其实呢，他也是叫抵抗外侮啊，对吧？他也是一民族武术家，这个我们看到的徐浩峰先生的那部《师傅》哈，他写的是以天津为背景的。 你别说啊，《师傅》里边好像那个廖凡演的是那师傅啊，是吧？在这部片子里也有廖凡， 也有廖凡的身影。 但是这里边廖凡演的就是一徒弟啊，而且还是一坏徒弟。 这回呢是北京为背景的， 对， 而且讲的什么故事呢？刚才我们一说这个梗概啊，大家都了解了，这是一电影最偏爱的题材，复仇。 哎呦呵，这个今年这是最最大复仇最大年，复仇者联盟嘛， 复仇者联盟， 所有复仇者都连一串了啊。那我们这 我是不太清楚，这个复仇者联盟跟复仇是有什么关系吗？ 其实我也有这个疑惑，他为什么要叫 复仇 者联盟？ 这个是从啊漫画原来的故事当中来的。如果你单看这电影，你看不明白。他那个复仇者大厦，人家那个英文词就是复仇者啊 ，Avengers， 其实就是你们就是外星人，就 是 这些坏蛋给我们造成伤害，我们要组成这样一个联盟 复仇， 要复仇，要向外星人复仇。 对， 因为单看这些超级英雄， 你没觉得 他们把人家打的这个满地找牙的，应该是别人找他们复仇。 对啊，是， 就是这前提就是 因为那个侵略势力太强大， 是， 所以得组成一个联盟复仇。 我们也有自己的复仇者联盟，水浒传嘛， 水浒传， 对不对？ 108个英雄， 108个。 所以一提这复仇这话题啊，大开话匣子，真是这电影啊，您甭说电影了，就以前我们可能没有这个电影这么繁荣的时候， 嗯， 看小说，看什么题材小说，那时候特别过瘾。 哎， 复仇这个题材在里面特别特别的有劲儿。 哎，老百姓不有那么句话吗？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 啊。这是俗话啊。 你这是想占便宜，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报仇。 我都能设想出这场景来 啊！ 我拿一布口袋，我给赵亮这一蒙啊，然后这句话就出来了。 小时候经常这么玩啊。 其实那句话，评书里那句还一句话这么说的啊， 怎么说的？ 叫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有恩必报，有仇不饶。 哦， 所以。从这个出发啊，你看复仇这个事情啊，这是在就是人类早期有那么一段历史啊，就是大家好像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个 啊，就是人和人的行为之间啊，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对对对， 你过去你说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说没有法律的时代， 哎， 没有王法， 不是法治啊，就是没有 不是法治社会。 对，古代也有王法，但是它不像现在这种法治社会。 怎么办？那个时候有了仇， 你 得复仇， 有报仇啊！你自己报不了，花钱请别人报，是吧？这所以才有刺客列传。 对，所以那时候有什么？有私设公堂是吧？有私刑的。 但是那也属于不合王法的， 不合王法。 但是有时候那会儿的王法，他好像他也管不过来。 对对对，他不是一个良性的社会。 对对 对。那这个在没有这样的秩序之前，这复仇这个题材这个故事啊，真的在中外历史上比比皆是， 全世界一样。 就是你到哪儿你都离不开这个题材。 最著名的就那王子复仇记嘛，对吧？ 姜文自己说的， 哈姆雷特， 这就是北平的哈姆雷特。 哎哎， 关于这个哈姆雷特这件事情呢，其实它也是啊，各国各种电影都借鉴这题材， 对， 都从里边生发故事。 它是一个叫做经典的故事模板啊，就是很多故事其实 往里套， 哎，往里边套，就是它会构成一个大的一个故事的类型。 嗯，哎，那你说它这从哪儿套来的？这历史上真的有这么一个事件吗？ 这算是什么？我是这么想啊，就是当时这个莎士比亚这个戏剧啊，这应该它是也是根据各种民间传说。 对， 各种叫历史事件，因为你看他描写的是哪儿，北欧的这个王国。 哎，对，因为那个就对于他们来说，那个就近似于童话世界或者神话世界的那么一种感觉。 哎，他里头， 我从那儿来， 魂灵， 对 啊，有老国王。 嗯， 这个题材其实到了中国，他也没被搁置。 哎， 是吧？这个除了我们知道孙道林老师当年那个啊，生死的那句话 是 啊。土逼闹土逼， 对 啊，这个后来又被改编成新的，各位还记得是哪一部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最近的应该算《夜宴》，应该算是吧。 哎， 这个电影那边 说《夜宴》，说来就来， 拦我者死！这个人卑劣的谋杀了我的父亲，无论今日复仇，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与你们无关。我也不想枉杀无辜。 闪开！气势如虹，不愧是朕的侄儿。知道你不死，朕就会有这一天。可你真的就没死？是复仇的欲望帮你穿越了死亡之谷，还是你的忧郁打动了女人，让他们的柔情维系着你的生命？或者百般算计不如一颗单纯的心？如果不是，哥哥，是你的灵魂在冥冥之中保佑着你的儿子，要他用我的血来恢复你的光。如果是这样，哥哥，我把尊严还给你。 这还的方法就是一杯毒酒一饮而尽。 哎， 这是《夜宴》当中的台词。 这个听着完全，你如果你不看画面，听着的感觉吧，其实更像话剧。 你觉得是这样啊？当时这个台词跟还有一部电视剧的台词都被拿跟他一块儿评论来着。一个是这个啊，《夜宴》，还有一个是什么《大明宫词》， 哎， 是吧？ 这都是那个莎士比亚式的风格。 对 对， 我不知道 中国古装，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按照那个莎士比亚那原文翻译过来的啊？但是他这个风格、就是， 风格很接近， 一听就像那个意思， 就有一种出离现实的文艺感， 嗯， 是吧？啊，说的是现实的事儿， 对， 但是呢，就是特别的带范儿。 你按理说，这吴彦祖应该说 就是吴鸾是吧？ 普通话啊。然后这葛优呢，应该说北京话， 北京话 啊，是吧？这个要是把这台词改成这样的一个配音的话，那就现实了。但是他那个效果就没有了。 那你的意思，这葛优还得品点？ 不 是吧？ 其实我觉得选葛优演这个角色就已经有点失败了。我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葛优没有那么坏，他也没有那个大。他也没有那个胆量， 阴谋家的那个 对、 嗯， 因为在原著里边，那个国王的弟弟，那是、嗯、他也很强，也很 强 势的， 对， 很也你如果单论的话，他也是英明神武的那种感觉、 嗯， 而且他敢用那么残忍的手段把他哥哥给害死，嗯、然后堂而皇之的去做这个国王。葛优总给人感觉还是没有脱离原来的那种喜剧的感觉。 所以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这复仇的故事啊， 对， 不是谁都能拍，不是谁都能拍好的。 因为这个被复仇的对象，如果让人不那么恨之入骨的话，你这个复仇的过程就会让人觉得很苍白。 这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波斯王子》，就是电影《波斯王子》， 对， 本金斯利演的那个，他那时候就一模一样的故事了， 那也是一个哈姆雷特的故事的改变， 对， 叫《波斯王子：失之刃》。 那个，你最后报仇了以后，你觉得痛快， 嗯， 把那么一狠的那个仇人给干掉了， 对 对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啊，就是要、啊、说说这个复仇的故事啊。电影题材，电影当中用这个复仇这个题材的，还有哪些我们没有想到的？ 对， 我们今天会说的很多很多啊。 嗯， 各位欢迎补充。嗯，您最喜欢哪一部？ 嗯，今天 我的微信平台 就是一个复仇者联盟。 这也不知道找谁复仇， 一块聊吧。 哎，说到这个复仇故事，还有一个经典的，这个各位应该，我觉得小时候接触最多的，一个是哈姆雷特，一个是什么呀？更通俗一点的 啊， 基督山伯爵。 基督山伯爵， 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 哎呀，那个时候觉得基督山伯爵太神奇了，因为他不光有复仇， 嗯， 他还有一个奇迹在里边，就是他被就逼到绝境啊！你想人。被陷害了， 对， 嗯， 然后关到监狱里了， 身陷囹圄， 判了、嗯、就是判，基本上应该属于无期徒刑那种吧， 就要死在牢里了， 这辈子就没希望了、 嗯。 结果在牢里遇上一老头， 嗯， 这老头不但这个给跟这个是知识非常丰富啊、 嗯， 还教他怎么逃跑， 对、 嗯，最后竟然还告诉他在哪有一大笔财富， 就是不但这个大仇要报、嗯、 啊，然后还 挣了一笔钱， 还有一大笔钱，就变就是。就完全变成真的跟那伯爵那感觉， 这就是跟张无忌落到山崖里边，然后得到、 啊、 一身绝世武功， 得到那个九阳真功，是一个意思。 你的意思，金庸超、啊、 是哎，我可没这么说， 这叫什么？经典故事套路， 哎，这套路、哎。 这个还记得《基督山伯爵》里面这个男主人公怎么叫吗？那名字叫的特别带范儿，那个、配音的那版的呢？ 嗯 Edmond Dantès 啊 ，Edmond Dantès， 唐泰斯。但是我最受不了好多翻译给写成唐泰斯， 唐泰斯， 唐泰斯啊， 不是唐太宗还是唐太斯？ 对呀、啊，我想起李世民了。 你要说复仇，我给你说一个特别冷门的吧。 还有哪个？ 哪一个？ 我的这个就我说英文名吧，叫 I Spit on Your Grave， 这个电影。这个电影 说 您给翻译一下， 你说汉语， 说汉语，我怕你们吓一溜跟头、 啊。 叫我唾弃你的坟墓， 嚯、啊，哇， 这是一个 恨到什么程度了？ 有点这鞭尸的感觉。 这个在70年代的时候、 嗯， 这个是世界为很大争议的一部电影， 哦、 是吧？ 到后来 是伍子胥的故事吗？ 什么呀？不是。后来有一版本叫世界范围内有限上映，就是受限制的一项， 就是 它甚至被评为就比较荒唐的啊、 哦， 也比较暴力的电影， 就是可能、嗯、就是。有些地方你到那地方人家接受不了， 哎，大多数人接受不了。但是他是什么呢？他是用复仇的故事啊，他写了赤裸裸的写了人性当中有恶的那一面，还有什么对权威的服从，就是你有善良的一面，但是那个权威就大家都那样，你有从众有权威的，就是服从权威的那一面。 对， 他是非常。就是真实， 它有一个深刻的主题在。 对， 借用这么一个外衣， 没错， 复仇的外衣。 哎嗯、 是我跟你说一个最近的吧，就是刚演完没多长时间的吧。 您说说， 巴霍巴利王 啊，嗨、 哎，可以， 那也是个复仇的故事。 巴霍巴利王，为父报仇，而且又有点什么意思了？ 哎、对、 啊，又有点那个。刚才说哈姆雷特了， 哎，对，就是这也是开了挂的，是吧？所以你看，这复仇的方式有很多，对吧？哎，这个总而言之吧，最后是要把那个仇人 对 给他消灭掉啊。 哎， 这么说的话，这个刚才说哈姆雷特的时候，其实有老版的那个哈姆雷特，也有后来翻拍了很多版本。1996年的时候有这么一版，是凯特温斯莱特，你们还记得这个女演员啊？这是非常著名的，和谁呢？和肯尼斯布拉纳。这个这位老兄不得了，这位老兄是谁呢？这位老兄后来他拍了一版《东方快车谋杀案》， 就是那个凯特温斯莱特站在那火车头上，然后后边一老头留一八字胡，然后抱着他，然后俩人在那个上面 说的是泰坦尼克， 后边一老。老头 儿，不是东方列车那会儿老头 儿，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新版。 哎， 我要为什么提到东方快车谋杀案？东方快车谋杀案到了最后揭晓的时候，你们觉得是一个什么故事？ 哎， 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其实也是复仇，没错， 就是一帮人啊，有组织的， 对， 有计划的，为一个事件来复仇， 或者说是这个大家。集体来伸张一种正义， 对 吧？ 那再说一个复仇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其实我总觉得，这个拉塞尔·克劳这位演员，这确确实实是多面的，什么人物都能演。你看，演过这个数学家是吧？ 对， 演你还演过什么？演过这个大盗啊，演过将军。 哎， 这个将军这个形象在哪里边最突出呢？一部复仇的电影叫《决斗士》， 决斗士 Gladiator， 就是他 身材最好的一部电影。 他在这个 这确实是那个时候身材是最标准， 非常棒。 他在这个电影里就是落难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这个奴隶， 奴隶。 哎，但实际上他是因为战败了被人抓住了。 对，本来身份地位显赫呀，突然之间一落千丈，而且是家破人亡吧？ 对对对， 家里都没了， 很惨。 对，实际上到最后他本人也是牺牲了的。 对， 但是他的那个就是大仇得报的那种 复仇的愿望， 就当他那个手从那个麦穗上边扫过的时候， 特别感人，梦回。 对对，回到他的故里， 回到故里。 我们就是这个音乐结束我们今天上半时段啊，这个复仇的故事，这个话题还没有完。这就是来自《决斗士》当中特别经典的音乐，汉斯季默给他做的曲。然后我们还是征求大家意见，我们有哪些复仇主题的电影还没有提到？ 哎， 您继续补充。 好，一会儿回到《复仇者联盟》。 俄语不是不会唱吗？ 全包圆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高温好几个晒的女警们，热死了，烦躁啊！ 送空调啦！ 啊！ 999一平米的全包圆，不仅含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环保建材，赶上高温预警的天气，定装修就白送空调。 定装修白送空调。拖了小半年了，趁预警我赶紧装了。 400-606-8866，赶紧吧！ 400-606-8866，送空调喽！ 详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豌豆公主、夜莺、笨蛋、憨死大串联。7月26至29日，丹麦多媒体舞台剧《安徒生童话》即木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订票6655-0000。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讲复仇故事的电影。 这里边复仇的主人公叫李天然。 李天然， 对，你看姜文的影片，他有他这个一定的特色。你就拿这个三部曲哈，他每一部里边，他都试图去表现出一点什么东西，而是超越于本身这个电影带给你的故事之外的。 嗯， 你听刚才这个预告片里台词，说李天然不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人的在战斗啊，这个谁谁谁的， 那不又不是瓦尔特了吗？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这个他是一支队伍， 对，对对， 就是说他会有一些超越这个故事本身， 没错 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是，所以他复仇依然是一个外衣。 哎， 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外衣，谁穿的最好呢？我们会说到很多关于复仇题材的电影。 没错啊。 欢迎大家继续来补充啊！刚才已经有大量的朋友在，哎呦，这个各国的朋友不是说各国电影的朋友很多， 各国的朋友， 各国的朋友， 因为他们提到的这个国别非常多啊， 是吧？ 来看几位吧啊！这个 Leo 说的，我觉得几乎所有吸血鬼和狼人的电影都是复仇的故事， 这是另外一个类型吧？应该是别人向他们复仇， 也有复仇的嘛，就是被。弄成那样，复仇嘛，对吧？ 那个类型可能还不是特别典型嘛。 老热说的复仇电影还有少林寺，李连杰复仇 啊，对对对， 哎，李连杰还真是在当中这个绝远和尚是给谁复仇啊？ 他的父亲， 父亲 啊，他父亲不是叫神腿章， 被王仁泽杀害了， 对， 是吧？ 就是影片最开始的那个序幕那一段，就是表现的这个， 嗯， 就是他们被压在那个黄河岸边去做那个苦力的时候， 嗯， 这神腿章是奋力反抗， 嗯， 哎，结果被王仁泽这个给杀死了，然后他临死之前奋力把他儿子扔到这个黄河里边，哎，得获救。 嗯，刚才还有朋友在说，七棒说杜琪峰有一部电影就叫复仇， 嗯， 这是很杜琪峰的电影，印象深刻。这部片子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09年的时候上映的一部杜琪峰作品。 嗯， 这个电影啊还有一点来头。这个电影呢其实它是改编自当年阿兰德龙的一部电影， 佐罗啊， 法国电影，不是跟复仇有关的一部电影 啊。 电影名字叫什么来着？叫《独行杀手》。 嗯，《 独行杀手》 啊。 这个当时杜琪峰是想让阿兰德龙重出江湖，到他的电影当中再来演一把。 嗯，结果 演一个中国故事， 结果后来发现这个片酬太高，出不起。 阿兰德龙当时已经息影多年，好像不再接， 岁数大了， 拒绝了。 嗯， 拒绝以后呢，就给他推荐了一位。他后来得到的谁的帮助呢？这是一个法国巨星，一摇滚歌手，叫约翰尼·哈里丹。 嚯！ 这位就是这部电影的主演， 嗯， 他后来又搭配上了像任达华啊、林雪啊这些他的御用的演员们， 嗯，所以他拍了一个就是现代版，是这个亚洲版， 亚洲版 是吧？ 就是法国杀手嘛，知道这个女儿在香港被杀害了， 嗯， 然后到香港来找凶手为女儿复仇。 这个片子好像这个就是咱们看过的朋友可能少一点， 嗯嗯嗯， 哎，这个由于发行啊、引进啊这种关系吧， 对， 嗯， 韩卫东也说了啊。说王子给国王复仇的最经典，打一问号，他是《西游记》里的除妖乌鸡国， 可以可以， 乌鸡国 这个可以有 啊， 但是乌鸡国，我觉得是那个国王自己复仇 啊， 是吧？他要不给唐僧托梦， 唐僧、 这个、 对，这 对 谜案揭不开， 哎，这个孙悟空怎么会下到那海眼里去捞他的尸体？ 嗯、好嘛， 是是是 啊。小灰灰说，嗯，这个刚才不是提到李连杰了吗？是吧、 嗯、 是老热说的李连杰是吧？ 嗯， 小灰灰马上补充了，说投名状刺马案、 啊、哎， 李连杰演的、 啊、对， 刺马，这是一个复仇故事。 这个他那个叫他那版不叫刺马， 不叫刺马， 叫 投 名 状 啊。老版的这个电影叫刺马， 老版的还有一部是我记得台湾电视剧刺马， 对对对 啊， 这个是一个根据一个真实的 历史事件， 历史事件改编的。 当然，其实就是刺杀这个巡抚嘛。 对对对。 后来是三兄弟反目， 而且成功了，是吧？ 对对，确实是三兄弟是有这个啊， 对， 不可得的。 对，罗盛伟说了一个电影，这我得向你们二位请教。他说，我记得30多年前，罗马尼亚有一部电影 哦，这个你请教系统吧。 罗马尼亚好像不止一部吧？他说的是哪部？ 复仇， 好，名字就叫复仇。 说里边有一男主角叫。莫德万 啊， 叫莫德万， 哎， 这打牌的时候老摸这个是吧？ 糊不了饼和条了，因为摸的是万， 摸的全是万。 哎呦， 他的搭档叫巴拉班， 这是罗马尼亚电影。 哎，对，好像他们俩都是警长，哎，是警察吧？应该是这反正这是一个，还有一部罗马尼亚电影。 您稍等啊，旁观者刚才补充这部电影， 嗯， 他说这个电影罗马尼亚的就叫复仇，里面的人物名字两个，一个莫德万，一个巴拉班。 对对对， 啊。这个还有一部 电影也是罗马尼亚电影，叫《最后一颗子弹》 啊， 哦，这个应该我看过， 哎，这个比较大家更熟悉，叫 留最后一颗子弹， 哎，这个叫什么呢？那个叫罗曼警长啊，他们也是，就是他那个复仇呢，不是单纯的个人的仇恨，他是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是在罗马尼亚刚刚解放不久的那个时代，他还有一些过去的那个所谓的就是匪帮啊，这个他们就像那个就是咱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个土匪一样，他们会冲出来屠杀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那么这 正义的， 对，这个罗曼警长呢是为这些被屠杀的群众去复仇。 我就记得那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说他老是留最后一颗子弹，老留那一颗子弹， 对，这个就 要留给自己， 留给自己、但是其实最后他拿那颗子弹把敌人把坏人打死了。 刚才还有中华家的兔子说冰须也算。 是 哦， 冰须 ，对，我冰须其实给我的印象最多的就是赛马车的那个， 对， 刚才有很多朋友提到狮子王了，是吧？ 狮子王 就是借鉴哈姆雷特， 用的就是那个故事， 是动物版的， 对，嗨，动物版的。哎 ，Leo 说到这个看不见的客人，他说是另类复仇啊， 西班牙的电影， 哎， 这是在咱们去年说 过 好几次 说过啊，这个电影呢，就是说整体故事看来吧，前三分之一特别明白，中间呢，觉得很精彩。再往后啊，觉得有点神魂颠倒。最后的一幕，当那个人把他的那个假面摘下来的时候，你觉得哇，太神了！这讲的是什么故事？就是有点晕，就是还想再看。 对 啊，确实是特别烧脑， 就是重新再看一遍。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部分呢，应该是一个普通话配音的段落。 哦， 听起来虽然没有西班牙语那么过瘾，西班牙人说话那个西班牙语出来特别快啊， 能听 懂 西班牙语， 不是他特别快 哦。 听一段啊，这是， 但是他关机了， 普通话的配音 去了啊， 但是他说可以搞定。因为他找到一条线索，能帮你打赢官司。 上次他确实是这么说的。 对吧？ 那我就不太明白我来这儿要做什么了。不过我给你带了个坏消息，他还不知道。 什么？ 你今天晚上很有可能会被传唤参加听证会。 为什么？ 我在法院的线人告诉我说，检方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证人，很有可能让你这场官司反转。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证人到底是谁，不过他3个小时以后就要出庭了。 我没有隐瞒。 你的证词存在太多漏洞了，把细节告诉我。 刚才说到的是看不见的客人是西班牙电影，其实好像据说西班牙电影在这方面有特别的特别独特的力道， 对， 他在好多这种复仇题材都拍得特别的好，特别经典。 是这个 那个小绝尘说，其实说的说回中国的，他说自古英雄出少年算是吧， 那个， 那您要这么说的话，绝处逢生也算是吧，因为当时 木棉袈裟 年大将军是吧， 对， 这个后人复仇的故事也是， 自古英雄出少年，使我们认识了一个现在特别著名的景区，叫九寨沟。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宣传片啊什么的，而且那个景点就是也是刚刚开发，大家都不知道。 刚才既然提到了这个年大将军了，你这吕四娘啊，这雍正剑侠是不是？ 雍正剑侠图， 季童说他不老不说啊，这评书里边复仇的故事太多了吧？ 这是季童再播的一部评书是吧？ 正在播啊。其实我特别想提到一部特别著名的片子啊，就是在这个电就前就是在电影界或者在这个影迷当中，你要不知道这部电影，那你简直你就不好意思跟人聊天。 哎呦，咱们俩再听听， 我一说你们俩就得知道，叫杀死比尔。 啊，嗨， 对吧？ 我以为肇事孤儿呢。 嗨， 名字像是吧？ 那是京剧里有啊，这个咱电影里有。这个 杀死比尔典型的复仇故事， 这个太著名了。 他前后讲的就是要报仇， 因为本身这个主人公他就是一杀手， 对， 他的杀手结果被人是杀了，家里人都给杀了，连自己 尤其孩子。 对，而且她是个女杀手，她那个怀孕的那个小孩也被夭折了啊，所以她这个就是深仇大恨的是吧？所以然后她就是把她原来的同事啊，就是她不是个杀手组织嘛，把这个原来的同僚啊，还有她的老板，她老板就叫比尔，所以叫杀死比尔， 全部干掉。 对， 你就是说，我又想起来咱们这个节目曾经跟大家回顾过一部很老的电影《老枪》啊， 哎。 这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老枪真的是，我当时我就说，我说这个张亮知道我都很惊讶的。 对， 老枪很早 是。 哎，这个老枪是在就是像我这个年纪啊，就大家就特别熟悉，因为那个就是那个老人，他本来他没有这种能力，就像刚才咱说的这个，哎，杀死比尔这个， 就是说他的点就在于说。 他似乎是一个，因为他是个医生， 很善良， 对对，他是个医生， 他是救人的， 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他那个枪啊，说实在，他也不是个杀人的枪，是一个特别放尘封了很多年的 猎枪，是个 猎 枪，对， 哎，就是他被逼到他拿起这个去破猎枪来，然后去复仇， 就 是 你可见对方有多可恨， 哎，对， 就是纳粹这侵略者， 所以呢， 还有点像水浒传， 所以在 还是逼上梁山了。 所以在我们这个年龄阶段里边呢，这个电影特别的这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后来咱们冯小刚导演就拍了一老炮嘛。 哎， 那 您这是老枪换炮了，你这个 开个玩笑啊。 斯文说，感觉复仇的电影有一部成龙的《英伦对决》啊， 哦， 《英伦对决》这个皮尔斯布鲁斯南跟成龙俩人嘛， 对对。对， 这是给女儿报仇。 嗯嗯，哎，跟过去说再见，说复仇最过瘾的是《琅琊榜》啊。 这是电视剧， 复仇的啊。马儿不过河也说了，说香港《古惑仔》系列还有发哲的经典电影，基本都有复仇情节。 他是这样，就是这类型吧。就咱就拿这个话题说复仇啊，他也有几种类型的复仇啊。你比如刚才我提到了，有一种复仇，他不是个人的复仇， 这不是私仇是吧？ 不是私仇，他是为了伸张正义，为了给那些受到伤害的普通人去伸张正义，这是一种。还有一种，这是属于纯粹个人的仇恨， 个人恩怨， 杀死比尔，对吧？哎，这个老枪，这都是这一类的。还有一类仇恨，就是说他没有复仇的能力，但是他有极其强烈的复仇的欲望，那么结果使得他。就是产生一种变异或者是变身那种状态下，就是他。 您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比如 我就是有一个韩国的影片啊，这名字我现在有点想不起 来。如果说韩国电影呢，我们就看看小齐的这一段啊。小齐他在平台上说，他说他先提到的是吉努里维斯啊，这《极速追杀》，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复仇电影，这是复仇电影。然后他说，另外复仇不能不提的韩国的这些电影，最著名的就是《复仇三部曲》，他给起的《复仇三部曲》啊。其实，这算是三部曲吗？他。第一个提到的是《亲切的金子》，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大量的配乐，这个配乐就是《亲切的金子》的主要的音乐部分，这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段，我特别喜欢这一段。然后还有接下来他说到的一部电影叫《我要复仇》，《我要复仇》这也是韩国电影当中一个非常厉害的片子， 名字就叫《我要复仇》。 接下来还有一部叫《老男孩》。 哎，这个 老男孩这是经典，不能再经典。美国人拿去拍没拍好啊？ 对，所以我说的那部片子也是韩国的，但是他可能在这个不在这三。 您说的是 《 不可饶恕》吗？ 如果是 有可能哈、 啊， 有可能， 因 为韩国有大量这样的作品。 对，因为也是一个父亲给女儿复仇的故事， 对， 而且那个父亲他没有，就是你如果表面看他没有任何的能力，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智力不太健全的， 哦，我知道您说的， 对， 是还不是我说的那部，是近两年的作品。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他的肢体也是不健全的，就是行动都有困难。 对对。 但是就当他陷入到一种什么境地，就是他的女儿被害了之后，就是他就是警察也不能帮助他，法律也不能帮助他，这个周围的人也不能帮助他的时候，他自己爆发了一种 你不具备的这种东西。 结果 激发出来， 结果其实当然咱们也不是说他就完全是对的哈、啊，但是你特别可以理解作为一个父亲那个时候他的那种心情，就是他纯粹从心理上给你一种让你觉得他的这个行动是可以理解。 所以所有的你看电影的这个复仇的题材，他在探讨什么东西？探讨以暴制暴，以牙还牙是不是合适的，是不是对的？ 对， 这是一个很永恒的主题啊。 对， 这个在某一些历史阶段，在某些特殊时期，可能不得不为之，但是在。我们刚才讲到的法治社会， 对， 我们应该怎么做？ 对， 应该有更良好的一些约束。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关于复仇的事情呢，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继续发言。我们再来看几个啊，这个中华家兔子说《至尊对决》，你们谁听过这个电影的名字 啊？这一听 没有， 就不像个复仇的题材， 不是 至尊对决，这就像那个决战紫禁之巅似的感觉、 啊。想不起来是哪部电影， 真的想不起来。 这个最后来看看野风凛 冽 的这个 野风凛冽 对邪不压正的评价， 对这个特别好，这个影评呢。非常有见地，而且最关键的没有剧透啊，是这么说的啊。 好， 说邪不压正看下来，值得人琢磨的就是